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39章，我啊听到豆腐咁讲，觉得有啲好笑。我讲咩水蘑菇啊，唔好乱鬼唔安名啊，海底打捞出嚟嘅嘢。叫做胖子，你知未啊？阿段飞觉得有啲好奇喎，佢又托住下巴咁问：乜嘢叫做胖子呢？顾文敏亦都听到一脸疑惑。我一见大家有咁多人想听，咁啊兴致嚟啦，对住大家就解释起上嚟。喺古时候呢，生活喺海边嘅渔民，大海对于佢哋嚟讲有两样嘅财富，一就是海里面的鱼虾水货，咁第二呢就是海里面的老蚌含的珍珠啦。相比起鱼虾水货嚟讲，咁珍珠就梗係显得更为宝贵啦。而珍珠係产自蚌入边㗎嘛，所以呢将海里面捞出嚟嘅古碗冥器暗晦，咁就叫做蚌子。呢个係南海一带嘅叫法。不过呢，我哋而家就喺呢个位置系东海一带，咁系唔系咁叫我唔清楚。喺船上嘅日子系比较悠游，大家饮饮食食谈天说地，互相就熟悉起上嚟，好快就打成一片。咁只有阿吴思东对我同个豆腐有啲意见，可能系一直将我当情敌，二嚟呢又睇唔起我哋嘅身份。身份呢一样嘢呢，有时候真係好似屁咁嘅。我穷过，但係亦都有钱过，受过人尊敬追捧过，亦都俾人冷眼嘲讽过。呢啲嘢早就睇化咗㗎喇。所以我亦都唔同阿吴思东呢啲咁嘅后生仔计较。讲起年纪嚟讲，我足足大佢8岁，实在冇必要浪费表情。食过晚饭，船上又冇咩娱乐。海上边又漆黑一片，更加冇咩睇头，大家就早早就去咗船员休息室。由于时间上早都未系好眼瞓嘅，于是就瞓喺个床上边就諗咗啲嘢，亦都唔知几耐迷迷糊糊咁瞓着咗。点知道都未瞓諗，就听到一阵奇怪嘅声音喺个耳边响起。嗰个声音吓到我即刻睁开只眼，心里边就停顿咁跳咗下。因为呢啲声音有啲似鬼喊咁嘅，悲悲戚戚，想忽略都几难。俾呢一阵声音吵醒嘅唔单止我一个，好快豆腐亦都醒咗，正对住外边嘅门亦都着咗灯。顾文敏佢哋亦都急急忙忙咁行咗出嚟，神色警惕咁问：系咩声音嚟㗎？我同阿豆腐全部都拧下头，先发觉其他嘅人可能仲未瞓。衣服都着得齐齐整整，我哋一班人就逼喺呢个狭窄嘅入口通道嗰度，一时之间就揾唔到呢个诡异声音嘅源头。正当我准备叫大家去船头揾下嘅时候，阿英打咗个喊路从休息室嗰度走出嚟，一见到大家都系神情戒备咁嘅样，即刻笑住咁挥挥手讲： 哎呀，真系将你哋吓到啊！呢啲系海上嘅鬼声，其实呢就系海风嘅声音。海里面入咗夜，系有几日咁刮呢啲咁嘅风嘅，冇事嘅冇事嘅，去瞓啦。 我啊松咗口气，心谂系真系虚惊一场，搞到半日原系风声。我啊听过鬼声嘅说法，这个系由于海洋广阔独特嘅环境，所以呢有时候吹起风上嚟啲风声就特别似鬼喊咁嘅。第一次听到真系难免会俾人吓一跳，时间耐咗亦都习惯。阿英咁样解释，我哋大家提住嘅心就放咗落嚟啦。嗰4个光头亦都冇讲咩嘢，就返咗自己嘅休息室。我哋剩低几个人冇咩嘢做，睡意亦都一下子就冇晒，一睇手表先係晚上嘅9点几钟。咁一班人本身都習慣晒过夜生活嘅，咁早就真係瞓唔着。古灵精怪嘅段飞嘅提议讲啦，不如我哋一人讲个鬼故事咁啦，而家外边嘅风声又够驚，真係好有气氛㗎喎。 咁我对呢种小姑娘嘅热衷游戏啊，真系一啲都唔感兴趣。本来啊打算翻去，啊顶唔住咧呢个豆腐啊中意喺度搞嘢嘅，一听到话要围炉夜话就嚟了啦。佢啊扯住我唔俾走，其余嘅人见到亦都兴致勃勃。咁我都唔想扫佢哋嘅兴啊，于是就一边坐低听佢哋讲，讲嘅多数都系一啲网络上嘅恐怖段子啊。阿英亦都喺旁边听，黑卒卒嘅面都吓到青晒。讲到半日，阿段飞突然间拧咗个头睇住我，同我讲：， 咦，你点解一啲都唔惊嘅？ 阿豆腐啊讲：，唉，佢个胆啊真系铁打嘅，想吓佢啊真系唔容易。不过咧，佢肚里边啊好多古仔噶，唉，你可以叫佢讲一个啊。段飞听到豆腐咁讲啊，即刻起哄，唉，我边度有兴致讲古仔啊？又唔似得个小龙哥咁。哈，段飞见我唔理佢，佢嘟埋个嘴喺个地上边一企起身，去到我个身后边，系咁摇我个膊头，嗲声嗲气咁讲： 讲啦，讲啦。 哇，我啊最顶唔顺呢一套噶啦，一时之间个面啊红到脚板底，心谂。唉，而家啲姑娘仔啊，真系够开放，再咁落去，我哋男人点活啊？我啊真系招架唔住段飞嘅一番嗲功，于是只能够同大家讲咗个鬼故事。咁话说吓，有一个医院接连好几日，嗰、那个停尸间啊，即系太平间嘅尸体咧，都俾人哋斩咗只脚噶。只系剩得光秃秃嘅小腿，亦都唔知系乜嘢人做嘅。有一个人，佢夜晚黑咧就路过呢间医院嘅后边，见到一个着住白色衫嘅靓女啊坐喺度喊，佢就行过去安慰啦。嗰、那个靓女俾佢一咁安慰，就开心翻，喺度问佢： 你点解咁夜仲出嚟玩嘅？唔通你冇听讲过呢、这个医院有鬼咩？ 嗰、那个人啊话自己胆大，唔惊呢啲嘢嘅。佢又问个靓女：咁究竟点闹鬼法啊？个靓女啊将自己条裙向上一拉，指起自己只脚讲： 喺医院里边啲死尸。只脚都唔见咗啦！ 嗰、那个人一望呢个靓女只脚，睇见嗰度只有两只光秃秃嘅小腿。 啊！ 段飞吓到失声尖叫，即刻就喺我身上边挨过嚟。佢又讲： 哎呀，好惊啊，好惊啊，唔得！哎呀，再讲个笑话先，唔系我都瞓唔着啦。 我俾佢咁一挨，真係觉得有啲尴尬，拧转头一睇，见到顾文敏成面拉出黑线，望咗我一眼，讲咗句有事出去下，跟住拧转身行咗出休息室，向住甲板方向行咗过去。我一睇，弊唔好，顾文敏肯定呷晒醋，不过呢，一时之间心里面有啲不明所以嘅高兴，不过又好担心佢真係嬲。我嗱嗱声将阿段飞一拱，我讲：诶，冇事嘅，你晚黑唔敢瞓，等阿小豆陪你啊。豆腐一听个头啊，岌到好似中尉咁喺度讲：我制啊，我制啊。话音未讲完，阿段飞又一皱埋个鼻讲： 我唔制。 豆腐啊，觉得自尊被伤，好心啊当成流费，即刻啊同阿段飞啊嘈起上嚟，两个人啊你嚟我往，嘈得鬼咁火热。我一睇段飞嘅注意力被成功转移，于是就嗱嗱声上楼，穿过咗休息室，跟住呢就喺操控室里面同阿李宇打咗个招呼，就睇见顾文敏苗条嘅身影企喺个船头，黑色嘅头发随风而起，身体就显得有啲孤单。我心里面一软，就行到佢身边讲：点呀，嬲呀？顾文敏神色平静，佢轻轻咁讲： 我有乜嘢好嬲啫？ 一边讲一边拧歪块面。我心谂：唉，你呀都唔想望我啦，咁仲唔系话嬲？ 唔好睇顾大美女平时呢就好沉稳，喺呢个时候扭拧起上嚟，即係同大多数嘅大姑娘一样，都係口是心非。我觉得有啲好笑又有啲感动，我就讲好啊，你冇嬲，咁我继续同阿菲菲讲鬼故㗎啦。我冇行两步，身后边即刻传嚟咗顾文文带住嬲怒嘅声音讲陈冤。我即刻拧转身对起嘅笑面讲女王有乜嘢吩咐。俗话讲呢就真係伸手不打笑面人嘛。顾文文俾我咁一叫，搞到佢就哭笑不得。佢又蹬住隻脚喺度讲 哎呀冇啲正经，你再系咁样我以后唔帮你㗎啦。 哦，顾文文就见我咁慢吞吞回咗个字，等咗一轮都唔见我讲嘢，佢都急啦，嘴嗰个微微咁一憋，佢就讲 我咩啫？ 我讲以后唔咁样咯，不过你讲咁样到底系点样啊？我咁一问，佢即时亦都唔知点答，佢又讲 你系咪故意嘅啫？ 顾文文一听亦都急啦，即刻佢就转身就走。我一睇唔掂，我本来想激下佢嘅，结果而家玩出火添。情急之下，我将佢就往我个怀里边一抱，我就讲我以后唔咁样咯，唔再同其他女人讲故事，亦都唔俾其他女人喺度挨我，得未啊？呢个时候海风有啲大。揽喺怀里面嘅身体温柔软热，并且冇咩表面上睇起嚟咁坚强。佢挨靠住喺我怀里面沉默咗好耐，握住我隻手，但係就冇拧过头，只係轻轻咁讲 呢次之后你同阿小豆就唔好再落斗啦，嗰啲都係违法嘅，而且真係太危险啦。 我哋两个之间冇讲啲咩情情爱爱，但係一路落嚟一切都似乎自然而然咁。我係明白顾文文嘅心意，片刻之后我将怀里面嘅人揽得更加紧，我讲我有一啲难言之隐，落斗呢就唔係完全为咗钱嘅。事到如今我亦都唔打算瞒佢，正准备将各种嘅原因讲俾佢听，点知道佢嘅身体突然间僵硬咗一下，即刻就喺我怀里面挣脱出嚟，几步就走到去船员嘅旁边，亦都唔知道发生咗咩事。跟住佢拧转头，神情有啲紧张咁同我讲：陈远，你睇嗰度好似有啲咩嘢飘住。我顶，咁鬼好气氛，仲差啲咁多。再进一步我可以射佢一下㗎嘛。我睇住顾文文嫣红嘅嘴唇，心里面暗闹，究竟係乜鬼嘢坏我好事啊。虽知道男人最惨嘅就係咁谷住㗎嘛。哎呀。行到顾文文身边，我只能够顺住佢望嘅方向一睇，喺远处嘅海面上边真係漂浮住一样嘢喎。呢个时候係黑夜，我哋为咗节约用电，船上边嘅灯又冇全部打开。嗰样嘢系位于黑暗同埋光明嘅交界地方，隐隐约约好似系个人影。顾文文啊，快速咁拧个身过去，攞个望远镜过嚟，调整咗一下倍数，一睇佢惊叫：哎呀，真系个人啊，仲系生噶，佢啊向我哋求救啊！我一听之下，亦都吓咗一惊。顺手攞过佢手里面嘅望远镜一睇，嗰个地方果然係有一个人，冇咩汽艇，亦都冇浮木一类嘅，就係喺个海里面咁游住，随住海水嘅暗涌荡嚟飘去，目光一直咁盯住我哋呢个方位，好似想向我哋游过嚟，但係呢暗涌始终将佢推向更远嘅地方。即便而家係黑夜，我都可以睇到佢惨白嘅面上边绝望嘅神情。呢个时候我同顾文文亦都唔顾得再谈情说爱啦。嗱嗱声将呢啲事情讲俾李宇佢哋听。李宇即刻操控船只向嗰个人嘅方向驶过去，冇几耐就停喺佢嘅身边。光头一号即刻将个人打捞上嚟， 放咗喺甲板嘅上边。